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我终于等到阿雪翻嚟，我以为佢翻嚟之后，我哋就可以慢慢有翻晒以前嘅感觉。因为我真系几怕两个人好似行埋一齐，但系原来睇嘅风景系完全唔同。曾几何时，我同 Cindy 之间就因为呢啲问题，所以先至慢慢喺对方嘅世界里面消失。 呢两朝醒嘅时候，我都要谂一阵，先肯定自己究竟喺边。呢两日阿哲继续好忙，好多嘢做，夜晚八九点先见佢好辛苦咁赶嚟。琴晚见佢喺沙发瞓着咗，我忍唔住挨住佢，揽实佢，然后只系谂喺佢而家生活入面，我真系好多余。足足有三年，我喺佢嘅生活入面冇出现过。如果今日我唔系翻咗嚟嘅话，佢可能就喺公司做紧嘢，又或者翻咗屋企瞓觉。我觉得自己喺佢嘅日子入面，就好似一张附加嘅面帽纸咁。 似风渗进雨点，青山仿似你。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你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 你仲喺隧道嗰度塞紧车啊？咁我实要等你噶啦，个客今晚要翻新加坡啊，佢一定要走之前搞掂单嘢啊，所以我一定要等你噶啦。OK OK， 嗱，你唔好同我讲本来点样啊，而家最紧要就系搞翻掂单嘢先，解决咗啊，我哋先至再去讲边一个去负责呢件事，好唔好？系，我知唔系你，唔该你快啲翻嚟啦，好唔好 ？OK， 系咁啦。 你要唔要饮杯咖啡啊？ 唔使啦，唔该。 文仔佢哋而家去买饭盒啊，你要啲乜嘢啊？ 你帮我叫啊。 我哋系咪等埋阿 Ray 先开得会啊？ 系啊。喂，唔该帮我 call 死一日啦。你话阿哲，你叫佢打下公司，系唔该。入嚟啊， 阿哲啊，你过嚟啊，睇睇个 job 好嘛？ 嗯。Ivy 啊。 吓？ 我 call 咗我朋友，阵间叫我听。 哦。 唔该你。 文仔。 我点啊？ 一个叉烧饭，一个三丝乌冬。 喂，姐姐，我哋叫开个档冇乌冬噶喎。 咁咪去第二间买啦。 哦， 快啲叫啦，一阵开会啊。 佢唔见咁耐。 喂， 唔该阿哲啊。 佢啱啱行开，你系边位啊？ 咁啊，你话系阿雪复佢啊？ 咁你等等先啊。 阿哲，阿哲，你电话啊 ？OK， 你真系乖，唔该晒你。喂， 你系咪走得啦？ 未啊。 哦，唔紧要啊，我横掂我同落霞饮紧嘢。 因为个客要走啊，所以今晚一定要讲埋啲嘢俾佢。 咁啊，咁有咩你再 call 我啦。 多谢你啊。 有咩唔多谢啊？ 你对我咁好，你翻咗嚟我都未陪过你。 我会记住晒喺簿仔度，等你第时咧一次过还。 好。 乜而家有秘书咁好噶？ 边个？ 头先帮你听电话嗰个。 哦，梗系唔系啦，佢系申请翻嚟嘅 designer 嚟噶。 哦，咁冇嘢啦。 嗱，我做完我再 call 你啦。好啦，拜拜。咦 ，Ivy， 咩仲喺度嘅？ 系啊，你叫我攞 fax 俾客嗰份 quotation 俾你睇嘛。 啊，系喎、 啊。正话嗰个系你女朋友啊？ 系啊。 点啊？你要走啦？ 唔系啊，佢仲要做嘢啊，唔食得饭。 啊，个天对我都唔衰啊！横掂今晚冇人同我食饭，不如你去我度啊，我煮嘢俾你食啊！ 哇，几时肯煮饭噶？ 咩啊？你惊啊？我煮啲嘢好简单嘅咋，即系啲啊餐蛋面啊嗰啲咧。 咁平时你同阿 Sam 边个负责煮饭噶？ 咁啊，梗系佢啦，佢食嘢咁腌尖，鬼煮俾佢食啊！不过咁我都好唔俾面噶，佢煮得唔好咧，我一样闹佢。 如果就咁睇你个样，又觉得你同阿 Sam 几开心啦、啊，唔似得你喺信入边讲到咁唔开心、啊。 唉，我都唔识讲啦。讲真啦，如果我同阿 Sam 系唔开心嘅，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齐咁耐。唉，你知我噶啦，说喺天津嚟咗咁耐，都系靠自己一个人、啊。如果唔系 Sam， 我又冇今日。好似今次佢同我夹粉买楼咁啊，话就话当保值、啊。其实我知道佢系为咗我嘅。你谂下，佢以前一个人住，中意带咩男朋友翻嚟都得啦，使乜搵到个女人得喺屋企阻住自己啫？所以我都唔可以唔信佢真系爱我咯。其实好好笑噶。我落下咧，唔知几时变到咁不食人间烟火咧，学埋人哋一啲柏拉图式恋爱。 咁你真系唔甘心啦？ 又唔系唔甘心嘅，系唔完整咯。我觉得有阵时，我所以都会闹下自己噶。唔知系咪得一想二咧？但我又太清楚阿 Sam 系好细致人喎，佢其实都系揾唔到一个可以同佢过世嘅男人啫嘛，所以佢仲可以同埋我一齐。但系如果一揾到一遇到嘅话，我就要离开佢。佢就系唔想我咩都冇，所以咪话同我夹粉买楼咯。但系其实佢惊我第时再一个人嘅时候会咩都冇。我呢世都会记住佢讲过噶，佢话咧，落下，我唔要你走嗰阵咧要憎我噶， 傻噶，我觉得你一定唔会， 唔识讲啦我，或者嗰啲恋爱咧真系要有啲唔完美，咁先至会逼到我哋不断咁去揾咯。阿 Sam 话噶，有遗憾咧先会令到有啲嘢变得特别伟大嘅。 落下，你唔同咗好多啊！ 你够系啦，幸福到死。呢、这个世界啊，冇几多人好似你咁有个男人肯等你三年噶。 系咩？ 系你有怀疑啊？ 唔系，不过分开得耐，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啊。有啲嘢又要重新再适应过，同埋见亲咧。都好似要攞翻以前啲感觉嚟对下先咁，好似要 warm up 咁。有阵时真系会惊啊，咁样系咪好似炒紧冷饭咁啊？ 咁你翻到嚟啊，见到阿哲啊，系咪好兴奋啊？有冇嗰种想飞身扑埋去嗰种冲动咧？嗰种啊？ 咁又冇咁犀利。 唉，你唔好衰多心啦。呢几日啊，佢多嘢做，陪唔到你啫。唔好话你哋成日唔见面啦、 我有阵时啊，同阿 Sam 冇食两晚饭咋，我都会乱谂嘢啦。我成日以为咧，佢揾到人咯，所以我越嚟越觉得咧，讲乜鬼嘢感情独立啊，独独下，即系话我对你又冇 feel， 唔挂住你，唉，仲有咩好讲啊？ 其实我知道落霞讲嘅嘢好啱，我可能真系自己太多心，但唔知点解。我对阿哲好似越嚟越冇把握咁。 小姐，请问边位要嘅夏日雪山啊？ 我 你几时叫咁大杯雪糕噶？ 你咯，你 call 阿哲嗰阵时候我唔抵得啊嘛，咁啲人咪叫杯雪糕发泄下咯。 啊，咁都有藉口嘅。 外卖到啦， 好嘢！我要叉雞嘅， 要叉雞咪自己攞咯。 讲下，等我睇下先吓。呢日叉烧饭唔系我嘅，诶，仲有边个嗌乌冬啊？ 乌冬啊，冇人叫我要 啊？喂，唔系啊，喂，系 Ivy 叫噶。 咁你拣正一盒俾我。 咁阿志啊，你等下先啦，我拣下先咯。 你攞晒先啦。 饮杯茶先啦，我帮你冲埋噶。 唔该。 盒乌冬咧，我帮你叫噶。 系咩？哦，唔该晒你。 嗰次饮茶咧，我记得你讲过，你中意食炒乌冬噶。 系，但系我都唔记得边次。嗯，哇，好正啊！食完快啲开会啦。 哦。 哎呀，睇错咗安啦添，哎呀，做咗 party 咯。 好彩啊，阿哲讲得掂个客咋，咪系死紧啊。 唉，切，我都唔明啊，个阿哲啊，点会将啲嘢交俾个 Ivy 跟啫？佢新嚟冇几耐啫，实有嘢错啦。 算啦，傻仔，有美貌啊，唔一定有埋智慧噶。文仔翻嚟啦，喂，哦、有冇可乐饮先？ 喂，我罐冻咖啡咧。 喂，唔好讲呢啲先啦，你哋讲嘢咁大声啊！Ivy 电话喺出边啊， 系咩？系、哎、咁，我都讲事实啫。我真系唔理得咁多啊，快啲开埋个会，埋埋个 project 啦，拖到好闷啊。 喂、哎，正话阿志好似话唔开、 啊，唉唔系啊嘛，半愣坑，你通顶顶埋佢啦，一了百了好唔好？啊，佢咗边啊？ 吓、啊，佢喺入面打紧电话喎、啊。 喂，四一一啊，唔该。 喂，小康四一一。 阿哲， K 姐叫你自己翻屋企，佢夜啲会再 call 你。 哦，系咁多啦。 系啊。 唔该。哇，唔知会唔会喺楼下度咧？打下电话俾你。 喂。 落下，阿哲啊，阿雪咧？ 哦，佢走咗好耐咯喎。 佢几点钟走噶？ 差唔多几个个几啊，个几钟头啦。 佢有冇翻咗屋企啊？ 我冇问佢啊。不过佢好似同嗰个浩倾嘅电话，唔知系咪约咗佢咧？喂，你唔 call 佢嘅？ 哦，咁好啦。Weekend 约你同阿 Sam 食饭啦。 你陪咗阿雪先啦，我哋几时鼓励你重色轻友噶嘛？ 一齐食饭啫嘛。 你陪咗佢先啦，佢惊食炒冷饭啊。 咩系炒冷饭啊？ 你问佢啦。 咁係咁先啦，唔該你，拜拜。 拜。 唔知點解 ，call 佢阿雪都唔復記，伯母又話佢未返屋企，而我竟然唔俾我自己諗，佢係約咗嗰個號。黐線，我點會咁樣諗阿雪？冇可能。 同落霞倾偈嘅时候，我觉得舒服咗好多。佢讲得啱，两个人系唔会就咁坐喺度对住，就会不断有新嘅感觉。一定系要大家都要俾啲嘢出嚟，咁对方先至会感觉得到。 哇，系阿志，乜你间屋有阵煮餸味嘅？ 系喎，喂，你今日有宾杯煮定嘢俾我哋啦。 嗯， 正啊。 一会，等开咗灯先啊。 咦咦，真系有嘢食喎，摆晒架餐啦。 阿志啊，你哋随便坐下先啊。 我哋自己嚟得噶啦。 我知一定系阿雪，系佢煮嘅蒜蓉鸡。我真系冇谂过佢会上嚟。当入到厨房嗰阵，佢就企咗喺窗口，耷晒头唔出声。原来你上咗嚟啊！ 对唔住啊，我唔知你有朋友。 我啲同事嚟啫嘛，我头先 call 咗你好多次啊，你又冇复到机。我以为你有张一号定系边一个，所以我先要叫佢哋上嚟开会啫嘛。 咁我走先啦。 唔好啦。 你有嘢做嘛？ 我系 call 你 ，call 极都 call 唔到，先至做嘢啫嘛。 我唔知道你做嘢真系咁忙，仲谂住。 冇咁啦，我好开心啊！做咩啫？你以为我唔开心咩？ 唔系啊。 咁咧，你好等我一阵，好冇 ？Ray 啊，你倾住先啦。我女朋友上咗嚟。 好啊。 你出去先啦，唔系人哋唔知谂乜噶。 你知我唔怕呢啲嘢噶啦。 但系人哋唔知我喺度做咩啊嘛，又等晒啲嘢喺出边，咁俾人哋睇到晒。 咁咪好咯，等佢哋行下啊嘛。 咁而家点啊？我又唔系买咗好多嘢，唔够佢哋食噶。 嗱，你啲半个钟头我好冇？我同你讲埋少少之后，等佢哋走先，咪得咯。 咁我咪就系阻住你咯。其实你唔使咁讲噶。 咁啦，你出去试下佢哋，等佢哋认识下我个靓女人。 你嘅女人啊！ 我都未叫你做夏师奶。 你一阵出去又唔好乱讲嘢添啊！ 咁出去先。 喂喂，我哋好似上错嚟多啲喎、 啊。嗱，我估咧，梗系女朋友上出嚟同佢讲数。 嗱。不过佢做咗几年同事，又唔多过佢女友啊。如果唔系啊，真系成日 O T 啫。 嗯，嗱咁样嗱，扮勤力咧，通常都系非女人嘅前奏嚟嘅。阿琪，你同意嘛？ 唔一定嘅。 嗱，阿琪，你系女仔嚟噶，嗱，不如你扎定入啲针水，入去装下，好嘛？ 喂，我哋嚟开会啫，其他嘢唔关你事 喎。唉，真唔真咁酷啊你？ 哎 ，sorry 啊。 阿弟， 我哋啱啱喺入边咧就煲紧茶，等我介绍你识啊。呢、这个系我女朋友阿雪， 系 呢个 Ray， 系 呢个安 ，Hello， 系 呢个我新同事 Ivy。 哦，头先就系你帮我听电话噶， 系啊。 你哋倾下先啦，我入去整啲茶俾你哋饮啦。 唔该晒你。 阿雪仲同紧啲同事倾嘢，为咗唔想俾佢哋见到我无所事事，我唯有坐喺厨房望住个窗，我觉得自己好无聊。如果个窗有条楼梯嘅话，我谂我一定会行咗落去。 好闷啊！ 唔系啊， 佢哋走晒啦，我洗个面先，然之后食大餐。 啲嘢都冻晒啦，唔好食啦。 一阵间你见到我食晒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好唔好味啦喂！ 啊，有人啊！ 啊？哦，佢哋可能留咗嘢啊！ 我开门得噶啦。唔好意思啊，你留咗嘢啊，阿时。 我上次留咗把遮，想攞翻啊。 你放咗喺边度啊？ 得嘅啦，我自己去攞啊。 我睇住 Ivy 一路行入去厨房，睇都唔使睇，就喺左手边攞翻把遮出嚟。 我即刻觉得佢唔系一个新同事咁简单。如果系咁新，佢冇理由咁知道自己把遮摆喺边。 系边个翻转头啊？ 有人留咗把遮。 边个啊？你做乜唔答我啫？食得嘢啦？ 等紧。 你攰啊？等我整啊。 唔使啊。 有事啊？你条颈有蚊烂喎。 唔好搞啊。 做咩啫？两分钟之前都唔系咁噶。 好啊。佢把遮点解会喺度噶？ 边个把遮啊？ 你唔好诈底得唔得？ 我真系唔知道你讲紧乜嘢啊嘛。 你唔讲算。 喂，喊啊？边个把车？边个边个啫 ？Ivy， 你系咪嬲佢啊？ 咁点解佢把车会喺度啊？ 佢上次上过嚟啩？上个礼拜佢哋上嚟开会啊嘛。但我点知佢把车留咗喺度啫？ 你点会唔知道 啊？我点解会知啫？你唔好喊啦！你睇，你喊定系闹紧我，定系联合措施？ 你仲笑？ 哦，我有把遮喺度，你就嬲。咁俾人，你俾人瞓你张床咁又点啊？ 边个瞓我张床啊？ 你先扮唔记得啊嗱！ 哦，你 咩嘢啊你？唔系咩？我啊，从来都冇叫过一个女仔上嚟我度噶，每次啊都系你上嚟开会啫嘛。所以边个留咗把遮喺度，我真系唔知噶。同埋啊，佢哋全部都系坐凳，佢哋唔会瞓我张床嘅。 你讲咩喎你？咁人哋嗰日眼瞓啊嘛，咁唔通叫人哋瞓地下咩？ 你睇 咩啊？ 一听到话 Ivy 冇上过嚟，变晒样嘅。 我唔同你讲啊。 啊，唔知边个无赖咧？ 嗌下呢啲交，起码我知佢嘅感觉，我知佢有妒忌。 两个人喺埋一段日子，有好多嘢慢慢就会变得理所当然。好多时以为佢应该会点谂，以为佢唔会再小气，都以为成为咗习惯。对方可能会一日同你讲：我唔系你以为嗰种人，你根本唔认识我。其实我同阿雪好耐未试过为啲咁嘅小事嗌下交。但是我真的不介意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小插曲。 没有故意挑选人，没有悉心好好自己，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缺必须紧要，没有必要必须大意，忘掉那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动直觉，我探得天地，我陪着你随着你，何处激进是美都见神气， 暗地里时间记不起，没是我行李在送飞，没有的边际漫游藏秘，现上的一切尽是惊喜，更没有缘你会讲起，平凡为何会满天飞，谁都拥有天与地，暗地里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告别，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但没有缘你会讲起，缘分为何会满天飞，谁都拥有天与地。